主题咧系同圣灵有关系嘅。今年嘅主题叫做活像神子，圣灵领引。我哋讲到亦都会环绕住呢一个嘅题目。咁我哋今日咧系要用启示录嘅第二章十二节至到第呢个十七节，喺佢哋第三章上咧系有呢一个嘅经文。咁我哋就用呢个和合本咧去读呢个第二章十二节。我一直起立，我去读呢个双节，请会众咧系读单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利剑的说，十四节，然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是教导巴力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七封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就是是圣灵向教会说话，亦都是耶稣基督如此的说向教会说话。我们求神呢，好像这段经文一样，凡有意的应当听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真的去到神面前听神的话。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你，你没有口能够讲说话。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一起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爱慕主话语的灵在我们当中。愿你跟弟兄姊妹讲说话，好像昔日你对别加摩教会和其他的教会所讲说话一样。愿我们的耳朵开启，心灵亦都被打开，听主的话，不单止讲的得到造就，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都同蒙造就，同得恩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请坐。主耶稣基督呢向七个教会说话，主耶稣知道每一个教会的需要或者教会的情况，他就用他自己的特性或者特点呢，在第一章记载了他耶稣基督的特性和特点。所以每一次向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都用一个的特点去针对当时那个教会的需要来去跟这个教会讲。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圣经就提到主耶稣说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在第十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呢，教会竟然有撒旦座位的地方，教会所在的地方呢竟然有撒旦的座位。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地方住的，所以我们不是叫做无家可归，是吧？我们个人都有地方住的。你可能有间屋，而且你在间屋里面呢有几个房，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个房间呢作为一个例子。那呢我就不想讲你的房或者你间屋，我讲我自己的 office，免得呢我得罪人。这个呢是我的办公室， 我想问你觉得我这个办公室怎么样？ 有点乱，有点乱， 有点乱， 直情是乱， 直情是乱。 好多书， 好多书， 唔够地方用， 唔够地方用。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头先有人提到乱，系咪？如果你要比分，一咧就系唔乱嘅，十咧就系好乱嘅，咁你要俾几多分咧？嗱，好坦白，俾分咯。有冇人俾零分？即系零分就系唔乱嘅。一分唔乱啊，一分系唔系好乱嘅。啊，有几个吓？两分咧，三分，四分，五分。哇！越嚟越多人舉手，多謝你哋嘅坦率啊！六分咧，七分咧，八分咧，九分咧，等我望清楚先。九分嗰啲啊，秋後算帳。十分，有人俾十分噶？哇 ！Caroline， 多謝你嘅坦誠。所以很多人咧嚟到我嘅 office 入边咧，佢就话牧师，好少人话牧师你个 office 好齐整。咁有啲人话你好多书，咁即系好似避免咗嗰个问题，系咪？好多人都会话我嘅 office 咧系好唔整齐嘅，即系你入到我 office 咧，好似有个 message 咧，个 message 就话好乱、好乱、好乱、好乱、好乱、好凌乱、好凌乱，系咪啊？即是刚才五分以上差不多一半是都是这样样。即是如果你看回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不是特登，即是我是一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去影一个影张相，我又没有说去执或者不执，即总之就是这样了，即是那天我影到那张相就是这样。你看回这个图片呢，里面当然有很多书，是不是？但是还有很多杂物的，想问你有什么杂物呢？好多袋系咪？有箱系咪？有衣服系咪？仲有咩啊？如果你睇得清楚啲咧，嗰啲系食物嚟嘅，啊有食物，仲有盆花喺度系咪？有两盆，有植物，有食物，有箱有袋，仲有啲礼物喺度嘅。嗰啲礼物系父亲节、母亲节留得。放在我 office 那里的，如果你看清楚一下，还有文件的用具，那个钉书机，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那个钉书机在那里，就是打窿机在那里。即是很多人，一见到我这个 office 呢，他就说呢，你的 office 真的很乱。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呢，就说要帮我执 office。即是很明显真的乱了，就是，那个 message 很乱。咁咧，我就用我呢个 office 咧，呢个系我的办公室咧，嚟去做一个代表。凌乱咧就系代表魔鬼撒旦。呢个系我个房间，撒旦座位喺我个 office 入边。原来撒旦咧都好巴闭嘅。我哋讲三位一体嘅神，圣父、圣子、圣灵，系咪？撒旦都有三位一体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撒旦都有三位一体的，哪三位呢？撒旦自己呢？巴兰呢？或者加上巴力呢？还有尼哥拉一党的人。我们思想一下呢， 刚才我讲教会有撒旦的座位，如果我用我的 office 的凌乱，就是说这个也代表撒旦的座位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撒旦，这三位一体的撒旦。第一，我们看撒旦，撒旦代表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撒旦的意思是什么呢？ Satan 这个字代表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撒旦是代表什么？敌挡神，敌挡神，又或者是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叫做撒旦。所以当你骂人家是魔鬼撒旦的时候，即是你骂他不守神的旨意，敌挡神的旨意。凡是不听从神的旨意都是属于魔鬼撒旦，是违背上帝旨意。当我们做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都是出于撒旦。那神的旨意包括什么东西呢？神的旨意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万人悔改得救。所以其实上帝的旨意呢，是要我们信耶稣得着救恩的。所以当我们不肯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你仍然是被撒旦掌管着。其实我们没得选的，因为你就在神那里，你信神。如果不是你不信神，你就在撒旦那里。因为撒旦是说，是叫我们不要信耶稣，不要信靠这个神。不信神就是代表撒旦，或者出于撒旦。这个不信的人，他心里面就有撒旦的座位在当中。就算我们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刚才讲教会个人，你信耶稣都有撒旦的座位在里面。为什么？神的旨意除了我们要信耶稣之外，神说我们要爱神，是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神，是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不爱神那一刻的时候，撒旦的座位就在你心里面。当你爱神的时候，这个是神自己给你的灵，给他的灵去感动他们爱神。但是当你不爱神的时候，你有撒旦的座位在你的心里面。当你不爱神，即是你敌挡神的旨意，不爱神的时候，就是给撒旦设立一个座位在你的心里面。还有神的旨意叫我们爱人，是吗？爱人如己。所以当你不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撒旦就在你心里面设立他的座位。刚才我们唱一首诗讲到倾心爱神，是吗？还有下面那句是什么？大声一点 monitor， 倾心倾意爱别人，是吗？你唱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倾心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呢？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唱的是大话，弟兄姊妹。你是让撒旦设立宝座，他的宝座在这个心里面。因为你不爱神，因为你不爱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是吗？我们很多时候都爱神，感谢主。我们很多时候都爱人，感谢主。但是也有个时候，我们让撒旦设立个座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拒绝爱神，我们拒绝爱那个人，因为被撒旦所操纵。撒旦是敌挡上帝的，所以不听从神旨意就是属于撒旦，也都是将撒旦的座位设立在教会或者个人的心里面。教会有没有敌挡上帝的旨意呢？弟兄姊妹，别加摩教会约翰写得很清楚，教会居住的地方就是撒旦座位设立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在当中？一样有，就是当我们违背上帝旨意，敌挡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撒旦设立宝座在教会，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是第一方面，三位一体。第二方面就是巴兰。 巴兰先知咧系记载喺民数记二十二至二十四章。当时以色列人咧，摩西带咗佢出埃及之后咧，就去到应许地嘅边旁边，准备要入去迦南地。当时嘅摩押王咧叫巴力，因为惧怕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喺佢哋嘅边境嗰度，佢就请呢个巴兰先知咧，就喺大河，即系吾尔，即系巴比伦嘅地方咧，嚟去咒助以色列人。佢请呢个巴兰先知，但系神咧就唔容许巴兰先知咒助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佢。啊，呢个系民数记廿二至廿四章。而圣经话俾我知道，呢个巴兰先知系一个假先知。民数记话俾我哋知道咧，巴兰先知咧，神佢要原本去咒咗以色列，神俾佢咧，于是咧佢离开之后咧，佢就献计咧俾呢个巴勒王，去仍然要怼冧以色列人。有两段经文咧要同你睇嘅，三十一章嘅十六节呢个民数记，佢话这些摩亚嘅妇女因为巴兰嘅计谋咧，叫以色列人喺比尔嘅事情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嘅会众遭遇瘟疫。三十一章十六节就讲咧，摩押头先我讲摩押王呢、这个巴勒啊，虽然佢请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巴兰冇咒助，但系巴兰离开咗之后咧，佢就献一个计俾呢个巴勒，佢话你揾啲女人咧，你啲女人咧去引诱以色列人，同佢哋犯奸淫，叫佢哋拜偶像。所以跟住咧，其实三十一章十六节咧系话俾我哋知道二十五章一节同埋第二节发生啲咩事。二十五章第一节佢话咩啊？以色列人住在集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吃他们献祭神的物，百姓献着吃，同他们一起吃，亦都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力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巴兰代表什么？弟兄姊妹，巴兰代表拜偶像、淫乱。其实圣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不专一的时候，他先知就会用一个淫乱奸淫来做一个代表。他用婚姻上的不忠奸淫来去讲到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不忠。我们都知道，如果太太对丈夫不忠，或者丈夫对太太不忠，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第三者，是不是？他除了有老婆或者有老公之外，他有第三者，跟第三者有关系，发生关系，那我们叫这个不忠，是不是？因为 有第三者出现。那圣经很多时候都用奸淫，婚姻上的奸淫，来告诉我们知道信仰上当我们对神不忠，即是说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就是犯了宗教或者信仰上的不忠。巴兰就是代表教会对神的不专一、不忠。我们有没有对神不忠、不专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分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 ADHD， 即是我们是我们说的小孩就是 ADHD， 即是他很容易分心的，他不是很集中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不是专一对上帝，不是对上帝持守。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你不拜偶像，你家企可能唔会观音菩萨，你唔系，我而家唔系讲紧嗰个菩萨观音嘅问题，而系你嘅心系咪单单醉咗主，还是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咗上帝？巴兰就系代表对神嘅不忠，对神嘅不专一。咁咧，我哋讲三位一体系咪？撒旦代表敌挡上帝，巴兰代表对神嘅不忠。第三就是尼哥拉一党。 尼哥拉是代尼哥拉党是代表什么呢？如果你记得在第二章第六节，其实尼哥拉党已经出现过的。尼哥拉这个字，我想告诉你，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的。其实尼哥拉，尼哥是代是在希利文是代表胜利，拉这个字就是人民，胜利的人民，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在启示录第二章和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尼哥拉一党呢，其实是代表魔鬼撒旦的势力。如果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呢，他呢就是巴兰先知的化身，或者巴兰先知的另一个表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你看回我给你的翻译的时候呢，第十四和第十五节是这么说，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了什么呢？巴兰的教训，是不是？跟着第十五节说什么？照样你们这里都有人持守什么？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作者就将巴兰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摆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问尼哥拉党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就是代表巴兰先知的教训。如果巴兰是代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对神的不忠，尼哥拉一党就是代表新约圣经里面神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对神的不忠。这里你留心，不是全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他是有几个，有一班的人。所以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尼哥，有没有巴兰的教训在你的心里面呢？有没有尼哥一党人的教训在你的心里面呢？问你自己先。如果你说我没有，那很感谢神。那你看看周隔离那个，这个人是不是巴兰先知的徒弟呢？这个人不是尼哥拉一党的徒弟呢？指他出来。其实最后都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这一章的经文，教会应该是神所在的地方，神宝座的地方，但很可惜今天的教会依然有撒旦的座位在当中，即是有撒旦敌挡神、巴兰对神的不忠、尼哥拉一党都是对神的不忠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每位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心有没有经常让撒旦设立他的座位在我们当中？回到我的办公室，在表面上呢，我要承认的确是挺乱的。有人问牧师，为什么你的办公室这么凌乱呢？是不是你其他的生活都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呢？所以呢 你其他的生活是乱七八糟，所以你的 office 呢就显乱，都是乱七八糟。这个只是表面上外表上的。即是我想你们要问，为什么牧师你的房间这么乱呢？可能有几个答案的。第一呢，这个是牧师做事的方法，我的 lifestyle 是这样，我人格品性是这样的，即我是不喜欢执事的了。你催我不执，我是不喜欢执事的了，是不是？你们有些小孩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叫极他都不执，是不是？即 你只做什么，你只能做什么，你接纳他，是不是？即你接纳牧师的房间是乱的了，即我接纳这个牧师，他是间房很乱。或者牧师喜欢发白日梦的，所以他发白日梦的时候就不执事了。他发什么白日梦呢？他很想自己呢骑着一只白马，腰间佩剑，头发长长的，好像这个图片一样。因为发白日梦的时候哪有时间执事，是吗？所以他的办公室这么乱。 所以你要接纳佢啦，系咪？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唔系我唔执嘢啊，我想话俾你知，其实我个办公室咧真系好乱嘅。点解咧？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嘢唔系我摆上去噶，弟兄姊妹。你可能都有份噶，呢度摆去，快啲认罪悔改。唔系我唔执嘢，弟兄姊妹，执极啲人就摆啲嘢入嚟，中意摆啲嘢入嚟。第三个原因，我想话俾你知咧，就系点解我唔执嘢咧？其实我性格唔系咁嘅。我都是挺整齐的人。第二样嘢咧，我亦都唔系发白样梦嗰只。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真系有执，不过咧俾人俾啲会友咧整到我咁嘅啫嘛，系咪？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点解我唔执嘢？因为我要将我嘅精力、时间、精神放喺一啲更加重要嘅事情上边。如果我专注整理我嘅办公室咧，个办公室好整齐咧。我就会忽略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人和事，弟兄姊妹，我需要将这些人这些精力时间放在这些人和事的身上嘛，所以没有时间执事，没有精力执事。如果我将我的精力时间放在这个办公室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精神力量去预备今天的讲道了。所以今天我可以站起身来告诉你，对不住，今天没有道讲，因为我要执办公室，你们说很乱，所以我要执办公室，那里执十个钟头未必执完，我要花讲到时间起码十个钟头，我没有精力时间去医院探访。我上个礼拜我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就去了李生的疗养院，一个就去了医院，不是医院，是 clinic。 如果我将我的时间精力精神放在我办公室里面的时候，我就没有时间去主领聚会预备加勒团契礼拜五晚，刚刚礼拜五晚的查经，约语书的查经，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带妇女会礼拜四晚妇女会，我要开罗马书，他又请了我去。如果我有时间精力的话，我会放在这些的预备的事情、预备的材料、查经，去探人、去关心人，而不是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如果我的精力时间放在办公室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一些更加重要的人和事实。但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我的 excuse， 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妈妈弟兄姊妹， 我曾经讲过，就是我在国泰航空公司做的时候，我是做会计，在会计部4点45分呢就开始执台了，因为5点钟放工，我会花15分钟执台，执得很漂亮。你真的为了齐整，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为了齐整？不是，不用做嘛，15分钟不用做工嘛，准备要走了嘛，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看黄牧师的 office 是很整齐的。我不是说他不花精神时间力量在其他地方，就是他个人的品性就是这样，他喜欢。你看看Pastor Luke 的 office同我有得比的。但是我要讲的问题是什么？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整齐的办公室比起井井有条的侍奉，两者之间我要做一个取舍，我要做一个选择。虽然办公室是凌乱，但要体会一个更深的真理，更深的层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呢，乱呢虽然好像不是好东西，但其实是好东西。牧师的办公室 乱是因为他做紧更重要的事。有一个 Christmas 咧，再上个唔系今日再上，我特登要买呢一个嘅，因为呢个嘅摆喺个台上面咧，佢话 A gutter desk is a sign of genius。凌乱嘅书台系代表坐喺书台嗰个人天才嚟嘅，所以我喺度加咗 A room a gutter room is a sign of genius。我想告诉你，别加摩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撒旦座位的地方，是一个凌乱的地方，但是在乱里面上帝主耶稣对他有赞赏的，在神的眼里面是看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虽然有撒旦的座位，但是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什么呢？第十三节，你还持守我的名，你没有弃绝我的信仰，就是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如果你看回个讲义的时候，这一节的一头一尾都是讲撒旦的座位，在中间在个凌乱里面有些好东西出来的，那个好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们没有弃绝，你们持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仰。别加摩教会虽然有撒旦的座位，圣经说你还持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仰。弟兄姊妹，持守我的名，这个持守这个字呢出现过三次。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十四、十五节，刚才读了和合本就翻译顺服，是吧？听从。Okay？ 去到第十三节呢，刚才我说还持守的名呢，在撒旦魔鬼的座位持守什么？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如果神的宝座在你的心腹里面，在这个别加摩教会里面，他就会持守主的名。持守主的名是正面的，没有弃绝我的信仰呢是反面的，即同样同两句说话，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呢，即是说呢你们呢能够对主忠正。刚才我们讲尼哥拉党就是说同埋巴兰就是说对主不忠，是不是？教会应该是怎样？持守主的名，不要弃绝信仰，即是说对主的忠贞。所以这四个字对主的忠贞是可以来解释这两句的说话。什么叫对主忠贞？在现实生活里面怎样为之对主忠贞呢？我记得有一个见证是这样，他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就经常去一个店铺那里买东西，他同那个，因为他经常去那个店铺，他那个收银员呢就都很熟悉那个收银员。咁呢个基督徒呢，他觉得他需要同呢个收银员传福音，所以很多时候呢在收银的时候呢，即是买嘢的时候呢，他有意无意之间呢都会提到他的信仰。但是呢个嘅收银员呢对呢个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多问题，而且对很多基督徒有个戒心。因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是不好的见证。有一次这个收银员要 试一试这个基督徒，他特地在找钱的时候找多了几元给他，他看这个基督徒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即是我们看到收多几元，哎 good 啦，是吧？即是人家找多几元给我，是吧？他要看看这个基督徒究竟他收了几元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贪小便宜的，自己带了走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基督徒没这么做，他将他收到的钱，你找多了我给你。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他没有贪小便宜，他诚诚实实的，这个他是对主忠贞，这个就是对主忠贞的意思，弟兄姊妹，即是他没有违背到基督徒应该生活的原则，神给我们的生活的原则，他没有违背到的时候，他就是对主忠贞。所以这个新恩员很 impress， 因为不是那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少少的钱，我们可能出卖我们的主，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情况要问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对主忠贞。生活里面实在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可以控制到我们的贪念吗？我们可以控制到我们的情欲吗？我们可以控制到我们的罪性吗？神其实对我们给我们对付我们的情欲罪性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七封教会的书信里面都有，在第十七节他说，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向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即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位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圣灵跟你讲说话？当你就要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圣灵跟你讲不要这么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今年我们的读经计划呢，就是2015年的读经进度表呢，每天听圣灵向我们所说话。即所以圣灵其实是可以跟你讲说话的，如果你有神的灵充满呢，你会听到神的话，而且你是会愿意去看神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拿出来拿了这张表了，不要等在个柜桶底。如果你有自己读经的计划，不紧要，用你自己的计划。但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后面还有几份在这里，你要给机会上帝跟你讲说话。上帝讲说话的时候，不是嘣嘣嘣嘣嘣打响锣鼓，嗱，我现在跟你讲嘢啊，不是的，是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读的时候，那句说话出来，神用那句说话跟你讲，这个是圣灵跟你讲的说话。所以当我们面对要犯罪，